她是我的女儿，她要哭她爱哭，这亭子又不是你家的亭子，你管她得甚啊？ 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，我说你这么厉害干什么啊？我告诉你，这过的门去呀，哎，还指不定有炕席没有呢。 是你的小人。哎呀，不要哭了呀，不要哭了啊！ 小姐，他又哭 小奶乃是我的女儿啊。 哎呀，为何这样啼哭？莫非不愿出贫吗？ 不是哦，今日贫富相遇，我女儿见金生情，故而啼哭啊。 是是是，原来如此。 啊，小姐，是他言道贫富相遇，见金身体故而啼哭。 啊，闹了半天是为没嫁妆啊。嘿，不用说把小姐的嫁妆都给她，就是把小姐的锁麟囊给她呀，也够她吃一辈子的了。天西里呀，地

找球， thank you. 要一个 酒碗啊。知道了，秦妈你瞧啊。秦妈，我把啤酒扔到楼上去了。 让椅， 秦妈，我来问你，6月18日天气如何？你可记得？ 记得， 记得极 呀！ 哎呀呀，你可是？ 天哪！ Thank you. 团圆， 有请新娘子。

我好，小姐好。 哟，姑奶奶，姑奶奶，您瞧，您在这当老妈子还穿得这么好呢，您呐可真算有造化。 大娘子，想你再次回府，身穿这上等衣服，莫非你做了事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你要与我问个明白， 待我问来。儿啊，你在此为仆，为何穿着上等的衣服啊？ 性命不要与你们拼了！ 来人！刚